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小朋友的一些阅读方面的情况。那首先来介绍我们今天来做客的两位嘉宾，特别欢乐的日子也来了两位特别欢乐的啊，爱读书的还是专业的读书的人，他们呢就是中信出版集团的两位编辑，一位呢是黄纯一，黄编辑你好。 好，各位听众好，刘莎你好。 另外一位呢是王子豹，王编辑。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刘莎你好。 那么我们要为听众朋友们呢，首先是从92岁的绘画大师啊黄永玉的这样的一本书《给孩子的动物寓言》开始，接下来呢还有一系列的绘本。好了，那我们就先从这样的一本书《给孩子的动物寓言》开始跟大家说起。其实先别说《给孩子的动物寓言》呢，先说《给孩子》系列已经是最近一段时间啊，应该说一两年了吧，两位编辑是吧，特别吸引人注意的，中信的应该叫特别吸引人的啊，还是这个读者也喜欢，专业人士也有好评的这样的一套书。 对，就是给孩子系列，我们从2014年开始就做第一本北岛老师编的给孩子的诗开始，到去年做给孩子的散文，给孩子的古诗词，一直到今年给孩子的动物寓言，这已经是第四本了。 嗯，一定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坐在我对面的这位女编辑黄纯一，她就是鼎鼎大名的给孩子的系列的，尤其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要重点一起分享的给孩子的动物寓言的责任编辑是吧？ 对， 就是说这一本书除了作者以外，最熟悉它的内容的就是你了。 可以这么说吧。 可以这么说。那跟听众朋友首先来分享一下吧，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呢对这个给孩子的系列比较熟悉，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呢对这个给孩子系列并不是特别熟悉。那简单说一下吧，给孩子系列为什么会诞生，那么迄今为止呢它又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你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啊一些启发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呢？ 我先介绍一下它的缘起吧。给孩子系列其实缘起于这个诗人北岛老师，他一个特别个人的一个愿望，就是他在2014年，他突然觉得说应该给他的儿子去编这么一本就是属于孩子的一个诗歌精选。 那同时包含了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对现状不满意。 对，然后。结果这本书就不仅最后不仅仅是给了就是北岛老师他自己的儿子，并且广受所有的小朋友和他们的家长的欢迎。 没错没错。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曾经拿到过那本书《给孩子的诗》， 对， 那么会看到就是我觉得应该是雪白的封皮上面有小鸟，有飞翔的小鸟， 对，有一些红色和黑色的猫头鹰啊小鸟啊， 对吧， 特别可爱。 大家其实开始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这样的一本给孩子的诗最后其实好多大人在阅读。 对，我们当时说的一句这个算广告语吧，就是给孩子也给曾经是孩子的你。 好吸引人的一句广告语啊。哎，我问一下王子豹，你们都是同一个出版社的，但是我知道大家因为都特别忙，所以有的时候你的同事出的书你也不见得看，那这个给孩子的诗这本书你看过吗？ 啊，这本书我看过。 你什么感受呀？ 就是我，其实我第一次了解到，就是诗歌会有这么鲜活的一种形式。 因为你也曾经是孩子。 对，然后但是我之前接触诗歌的机会很少，然后就所以其实我没发现其实诗歌可以这么有趣。 没错没错，谈到了这样的这本书啊，里面的很多诗歌，很多朋友都说真不知道编辑是怎么想的，有一些诗歌可能我们印象啊读过，但是觉得很久远很久远了，没想到居然给翻出来了。王春英，你有没有想到过大家想，哎呀，他们怎么翻出来的？ 对，因为这些诗就是平时可能就散落在各种不同的诗集里，但是北岛老师他就独具慧眼，他是特别为那个孩子们去挑选了他们，就像普希金啊，然后或者是中国的一些现代诗人的诗歌，可能他们有一些共同点，就是一个是他们的感情是特别积极的，特别 没错没错， 特别有那个少年，然后有孩子的气息的。另一个就是它特别优美，它的诗句特别优美，旋律感特别强，特别适合朗诵。 卓英，你知道吗？曾经就有读者跟我反映啊，说给孩子的诗，虽然是诗啊，是这样的诗歌题材的一本小书，也并不是很厚，但是它确实有某些现在有特别流行的叫疗愈系的或者治愈系的图书的功能，就是因为那里面全是非常积极向上的内容。 对对对，比如说这个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就这样的句子 是吗？在我们俩说这本书的时候，王子豹就在旁边微微笑着微微笑着，不知道你这微微笑着有什么样的这个意思包含在里面，你是觉得黄春英这书特好呢，还是说到了你的心坎里面想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呢？ 我觉得其实在生活中有机会可以去更多的接触诗歌，真的可以就是给大脑放个假，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阅读的都是那种实用性很强的文字，但是诗歌它的词句是跳跃的，然后它的想象力是那种飞扬的，然后我们在读这种文字的时候，就很多时候大脑平时的那些惯性思维就会停下来，然后所以我刚才听着你们两个在讨论这本跟诗歌有关的书，我就特别开心，对的，微微笑微微笑。 不过说到这儿啊，黄春英一定有一个接下来的问题要跟你来分享一下了。你看啊，之前不论是出给孩子的诗也好，还是给孩子的散文，给孩子的古诗词，很多家长特别能接受这样的一个系列的书，因为首先特别美，然后呢又觉得特别的积极，能给孩子以力量，同时也给自己力量。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功能，就是那里面的很多文章其实也是孩子功课里面的这些诗歌呀、散文，对吧？所以能够做到寓教于乐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特别被家长啊容易接受。话说回来了，咱今天节目的主角给孩子的动物寓言，不少家长朋友拿到以后说，哎呀，这里面一张画配几行字儿，这个你看你原来的美好形象可能在某些家长的心中有点打折了。怎么讲呢？这样的一本书的设计的初衷和你们的感受，和我刚才说的有一些家长朋友的感受啊，春英快来说一说吧。 这个其实呢，虽然它的形式跟前三本就是看上去有很大的不同了，就是没有那么多文字，然后就是是比较简单的那个小的水墨画配上只有一两句话， 对啊， 但是其实它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这套给孩子系列，它的定位就是邀请人文大家，然后用经典作品给孩子以心灵成长的一个滋养。虽然就是小小的，就是几幅画几行字，但是它一样有这样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它的那个看书名就知道，它跟前三本不一样，它叫做《动物寓言》。其实说寓言就没有长篇大论，它肯定都是短小精悍的。然后它的意思是包含在这个图像和文字背后的，可能它特别少的内容，但是它背后讲了特别深刻，蕴含着特别深刻的一个道理。 同样还有一点啊，这一本书其实也特别适合家长和孩子共同来阅读，这是一定一定一定的。黄永玉的话，很多朋友从比如说邮票上，比如说奥运会上都特别特别熟悉。 酒归酒， 那么这样的一本书虽然叫给孩子的动物寓言，但是绝对是家长看到了也会，或者说我们所有的成年人看到以后也会发出会心的微笑。那这本书啊，为什么你们在做宣传的时候说到啊，是92岁的黄永玉为孩子汇编的独一无二的作品，为什么给了这么一个无比强大的描述呢？春英， 因为像那个黄永玉先生，他就是在画界是很有名的，就是画坛鬼才啊，然后 就是多面手啊，就是版画，然后油画，各种水墨画他都非常擅长。然后大家对他的那个印象呢，可能一个是说他画画特别厉害，另一个他最近几年就是在写他的自传体小说《无仇河的浪荡汉子》，就给这个读者们一个新的印象，说黄永玉先生他的文学才能也很强。然后这本书他就很特别了，就他结合了黄永玉先生他的画画的艺术，以及他的写作文学上的艺术，以及他对于人生很深刻的一个思考。 哎，那现在在这一幅在这本书当中的这一些很多的作品啊，是有他的新的作品，还是说把以前的老的作品啊重新集结成册，或者说重新编辑成册呢？就是说部分新的部分老的穿插在一起，还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其中他的作品都是有本可循，是从他的那个《永玉六记》里就是重新编辑摘出来的。但是呢，就是我们融汇了一下，有一个新的编辑思想在里面，所以就看上去面目一新，和原来的那个版本完全不一样了。 一定要说一说你们的新的编辑思想是什么样子的。 就之前那个他的从前的版本可能说是强调这个是黄永玉先生的作品，然后作为一个艺术集去推出。那我们这一次是因为是给孩子，要给孩子一个教育和熏陶的功能，所以我们按照这个这些画这个寓言的本身去做了一个编排。可以看到这书里有三卷，第一卷就第一部分它就是比较有趣比较欢乐。 嗯， 比如说翻开书第一页就是那个小老鼠，小老鼠说那个我丑但我妈喜欢， 我妈喜欢。 对对，它就是比较温暖比较有趣的一个意思。 嗯， 然后第二卷呢可能那个哲理性就会强一点，比如说他有提到说麻雀他就是喜欢那个说人闲话，然后说这个喜鹊他一来然后就带来了一些好的消息，就是看到这个动物是它背后有一个拟人化的一个寓意在里面。然后第三部分就可能更复杂一点，就第三部分它是一幅画会配上一段文字，是一个小短文。那个小短文呢它会把过去的一些寓言或者经典里的故事进行一个重新的讲述，比如说这个龟兔赛跑，然后有伊索寓言里就有说这个乌龟它虽然能力不够但是坚持不懈它就赢了，但是在这儿它就重新讲了一遍这个故事。说这个兔子看见乌龟在慢慢走，它就问说你怎么那么悠闲，乌龟说我已经赢了一次啊，我怎么着都会赢，就所以我就不急了。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为孩子啊带来一个专题节目，我们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很多给孩子的书。那第一本书呢就是啊给孩子的动物寓言。这本书呢我们刚才听到了啊，两位来自中信出版集团的编辑黄纯一和王子豹的介绍。前面呢可能黄纯一说的比较多，因为确实是这本书的责编嘛，所以呢能够有很多切身的体会。那王子豹，你作为这本书的读者不会没看过吧，你们同事的书你没看过吧？ 看过。 那这本书的自序其实特别有趣儿，如果你看过的话是不是给我们大家来诵读一下，我们来考验一下他到底看过没看过。应该这样讲，非常非常有趣的一本书。那在这本书当中呢，大家也能够感受得到啊，黄老先生的那种幽默，并且呢，就是他这样的一个自序，那个幽默呀，也是让大家觉得，哎呀，仿佛老先生就在这本书前出现。好啦，我们来听一听王子豹的阅读这本书的自序，非常有趣的一个内容。 自序。人真不是个东西，动物比人好，动物不打孩子，人常常打孩子。人喂小鸭小鸡好玩，养大了杀了吃了。鸡鸭临死前被卡住脖子的时候，不信人和它有这种生死关系。听说旧时候云南四川贵州的马帮 一两百匹驼马走在路上，其中一匹老马倒地不起时，马群就会一起仰天哀嚎。想起这些事儿，我总是不好过，我也是人啊。 黄春英，我替你检查了一下王子豹，他应该是看过你这本书哈、 哦、他看过看过 那王子豹，作为一位读者啊，你看完这本书以后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我看完之后感受其实很复杂，因为我本身是一个童书编辑、在我看过的很多绘本里面，就是那种小动物啊都、就是特别可爱特别天真，就是特别萌的那种感觉，就或者是说或者是画得很萌，或者是这些动物做的事情很萌啊。但是我看了这个给孩子的动物寓言之后，我就会发现，就是因为黄老先生确实他有一种那种创造力，他的那种创造力就是他会打破很多局限。 对，尤其是这寓言下面配的那个，别看短那两句话两三句话， 对，就等于说可能以前我们看到动物，我们一种很固定的模式就会觉得，可能一联想到动物就是首先他们是一种人之外的生物，或者是我们就会说啊、哦、那就是给孩子的比较萌的东西。但是黄老先生他会把他很多人生阅历，就是说一种更广阔的东西去纳入到这种就是跟看到动物之后联想的事情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挺打开思路挺不一般的。 没错没错啊，王子豹，我觉得我跟你的感受特别一样，因为黄老先生的画作啊，或者说他的一些文章，他的那种幽默、是发自内心的，是他从他的骨子里往外透出来的。而这样的一本动物寓言我看过以后觉得，嗨，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那种豁达的精神就在每一篇的小画儿还有小文字上，给我特别特别深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就前面是你看黄春英，前面你让孩子又看诗又看散文又看古诗词的，学了半天最后说学不好也没关系 对，前面都特别严肃，然后到了黄老先生就一下子欢乐起来 对，轻松一下 是吧。所以我们在今天呢带给不论是家长朋友也好，还是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也好，还是说没有当家长的成年人朋友啊，成年朋友，这样的一本特别特别欢乐的书，真的是让你看过之后所有的烦心事儿都消失了，不就是那个事儿吗？有什么可大不了的。 对对对。 那在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啊，黄春英，你作为责任编辑啊，有没有一些特别难忘的、书籍背后的故事和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呢？ 书籍背后的故事，可能我第一就是想起来的是说，这个我们去找黄老先生，向他就是约这本书的时候，他就特别爽快，一口就答应了，并且就是过了没多久就寄来了他手写的这个序。对，这个书里也有他那个影印的版本，就他那个序言是用毛笔然后竖着写的。 因为我觉得等这本书出完以后，你们手里面都有好多黄老先生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画作或者真迹是吧？ 没有我们只有复印本，就很有趣，因为他那个序写的这么的就是玩世不恭，说啊、人真不是个东西，但是又是用这个毛笔写在这个宣纸上、然后寄到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啊，真太有意思了，这个老先生 啊、特爽快，一约稿就答应，给孩子做事情还是特别特别认真积极的老先生。 对， 这是第一个你特别有感触的事情，还有其他的特别有感触的内容吗？你在当时选画作的时候，总不会黄老先生给你什么你就都选上了吧？是不是有一些挑挑拣拣？我据我所知，不少的编辑啊和大师一起出作品的时候，这一方面的挑挑拣拣总是会出现一些小磕绊，你们顺畅吗？ 还挺顺畅的，可能就是中间有一些画儿，我也是犹豫了很久，说要不要放上去，就是可能就它本身确实很有趣啊，然后但是又觉得给孩子是不是稍微成年人了一点儿就不够童趣， 所以你就斟酌斟酌斟酌再三， 对对对，真是因为是他的作品，黄老先生的作品，我就是斟酌了很久很久很久。 哎，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图书背后的故事啊，让黄春一斟酌了很久。那咱们就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吧，这本书当中你认为特别有趣的几个小寓言，找到哪个了？ 我可以先说一个，那个就我刚才说第三部分，它可能那些故事含义都比较深。 对对对，有一段一段的小文字了，不是像开始的那样的一两行的。 对，我刚才说的一个是那个说把龟兔赛跑它本来那个意思给颠倒了，然后讲了一个新故事。然后它其中还有一篇叫做那个岛上春秋， 然后岛上春秋也是一个讽刺意味特别强的一个故事。 嗯， 可能小朋友刚读的时候呢，他不会说把它理解的那么深，但他也会就是觉得有意思。嗯，他是说这个羊和狼呢，就是一只羊一只狼，然后他们一起就是被那个洪水给困住了，困在了一个岛上。 那完了，这一只狼肯定要吃掉那一只羊。 对，但很奇怪，就他们俩相安无事，就在患难中就是羊和狼可以相安无事，就非常和睦过的，非常和谐。 你描述的好乌托邦啊。 那可能就是说在患难中，然后只有这个彼此能依靠的时候呢，这个哪怕是原来敌对的双方也会就暂时放下矛盾变成朋友，化敌为友。但是过了好几个月，这个水退了，然后突然之间这只狼和这只羊又恢复了原来的关系，就这个狼又要去捕捉这个羊，这个羊又开始躲着狼。 其实你知道吗，刚才在你说到那个老鼠的那一幅画，说我丑但我妈喜欢，还有另外一个特别好特别有趣的描述美丑的，就是一只体面的河马有自己的仪表不论腰身。很多朋友往往对这样的一句两句的内容啊特别特别的关注。那除了这样的一些内容之后，还有哪些的内容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呢？纯一，你是责编，你应该是所有人当中除了作者以外最了解这本书的人。 那我就来说几个 你是不是特别怕把特别好的这个内容透露了以后影响这书的销量，所以你使劲的拦着不说呢？ 对，就把最好玩的就留在书里，大家才有惊喜到时候。 我一定要让他把最好玩的说几个给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 比如说他有一幅那个画也是第一部分的，叫做拉磨的驴子。 嗯， 就是一只驴子他在拉磨，然后底下那句话叫做咱这种日行千里可也不易呀，就他其实一直只是在绕圈而已，但是他就觉得啊，我也是日行千里，虽然并没有进步，也很不容易。 真难为黄老先生，到哪儿去把这些小画一幅一幅的给凑起来，又配了这么有趣的这个内容。好，我不为难黄纯一了，你再说一个我就放了你。我们 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幅画，它是画着一只那个蝗虫。 嗯， 然后底下那句话叫做连孟尝君都怕我啊。然后就是乍看之下你会就觉得不太明白，就是蝗虫跟孟尝君什么关系。 我也要问你这个问题啊。 对，但其实是历史上有就是说孟尝君他历史记载是一个特别好客的一个这么一个人，然后他底下有食客三千 哦， 然后对食客们他都非常好，一日三餐跟自己吃的一样。 春英，你有没有想到你刚才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其实一下勾起了很多家长对这本书的购买欲。因为如果孩子不好好学前面的给孩子的诗、给孩子的散文和给孩子的古诗词，恐怕也看不好，或者说不太容易能够感受到给孩子的动物寓言当中的乐趣。所以寓教于乐还是贯穿在这几本书当中的。 对，其实像这些比如说孟尝君，我们也都有做那个注释在书里。 嗯， 然后孩子他读完之后觉得有意思，他可能就会对这个历史发生兴趣。嗯， 我们今天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好，感谢我们今天来做客的两位编辑啊，黄纯一和王子豹的详细介绍。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孩子也笑了，你听，野草也哭。